奉至恩至慈的真主之名，凡在天地间的都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国权只归他所有，赞颂只归他享受，他对万事是全能的。他曾创造你们，但你们中有不信道的，有信道的，真主是监察你们的行为的。他曾本着真理创造天地，他曾以形象赋予你们，而使你们的形象优美，他是唯一的归宿。他知道天地万物，他知道你们所隐匿的和你们所表白的。真主是全知心事的，以前不信道的人们的消息难道没有达到你们吗？那等人曾传示他们的事情的恶果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，这是因为他们祖宗的使者显示他们许多明证，他们却说，难道凡人也能引导我们吗？故他们不信道而违背之。真主曾表示无求于他们的信仰，真主是无求的，是可颂的。不信道的人们妄言他们绝不复活，你说不然，以我的主门是，你们必定复活，然后你们必定获得关于你们的行为的报告，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。故你们当信仰真主和使者和他所降世的光明，真主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。在那日，他将在聚会日祭和你们，那是相期之日。信仰真主而且行善的人，他将解除他的罪恶，而且使他入下连祝贺的乐园中，而永居其中，那却是伟大的成功。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们是火狱的居民，他们将永居其中，那归宿真恶劣。凡灾难的发生，无一不是依真主的判决的。谁信真主，真主将引导谁的心。真主是全知万物的，你们当服从真主，当服从使者。如果你们违背命令，那么我的使者只负明白通知的责任。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叫信士们只信托真主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的妻子儿女有一部分却是你们的敌人，故你们当谨防他们。如果你们恕饶他们，原谅他们，赦宥他们，真主将赦宥你们，因为真主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你们的财产和子嗣只是一种考验，真主那里有重大的报酬。你们当量力的敬畏真主，你们当听从他的教诲和命令，你们当施舍，那是有益于你们自己的。能戒除自身的贪恋者却是成功的。如果你们以善债借给真主，他将加倍偿还你们，而且赦宥你们。真主是善报的，是至仁的，他是全智幽冥的，是万能的，是智睿的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